哇！咁另外一套咧，即系呢套系咪我当系特摄片咁睇嘅啊？但系 直头系特摄片啊！ 咦咩咧？蒙面超人定含眼超人咧？定战队咧？唔系、哦、鬼佬剧嚟嘅，点会特摄片啊？大佬咁啊，等我分分讲下啦。 一套澳洲嘅剧集啊，应该可以正式嚟讲，佢系。 系啦，即其实佢好似系年头已经做嘅，佢啲电视 系啦。我睇翻佢应该 年头已经电视做噶啦。 呢个纽西兰同埋美国嘅合拍剧嚟嘅，其实系。 哦，纽西兰啦，系啊，系我当咗澳洲啦，系即其实系咯。 我主力都系纽西兰，因为我觉得啲景可能都系纽西兰景嚟噶啦，嗰个 系 咁就系一套十集嘅啫，其实就半小时嘅剧集，就系、是。翻拍呢个西游记啊，即系我哋中国嘅名 字。冇错啦， 就 变成呢个 鬼老板。佢叫做 Legend of the Monkey 嘅啫，其实冇倾。 哦，佢冇倾添，哦，但系佢里边识嗌佢 Monkey King 嘅。 佢哋有啲人就嗌佢做 Monkey King， 但系阿唐三藏即系个靓妹嗌佢咧，就直头咁嗌佢 Monkey 嘅。 叫 Monkey。 阿猪八戒就叫做阿 Picky。 系。 即系个肥佬，另外一个沙僧。沙僧系变咗一个女人嘅，佢啊呢、這个真系好女仔名啦，叫 Sandy 嘅。 Sandy 啊， 系啦，就真系沙僧啦，就会变成就系呢个组合嚟嘅女而唐三藏亦都变成女性嘅，即系一个 佢初初系个另一条友嚟嘅，就死咗啊，即系就无端端个旅馆嗰个女就顶上咗，就无端端变咗做唐三藏， 系啦。同埋佢哋亦都唔系话要去取西经，佢哋话去还翻个。七本经书里面有七本经书嘅，就分别散布喺唔同嘅地方，佢哋就要收集嗰七本经书，然后 都唔喺佢哋手上噶，竟然 唔系噶，因为讲喺500年前咧，孙悟空啊，即系呢度嗰个主角啦，孙悟空阿 Monkey King， 佢就偷咗嗰七本经书嘅、 哦， 就走，然后就分布，佢就收埋咗七个唔同嘅地方。只有啊孫悟空先知嘅啫，話係，但係最尾唔係嘅，魔界嘅人都知道嘅。咁佢就分佈咗係七個唔同嘅地方。咁佢哋今次佢哋四師徒，即係我照翻四師徒啦。佢哋嗰個任務咧，就係要收集翻曬啲七本經書，就送翻去西天嘅，即係還翻本經書，先至可以平定到呢、這個神魔之戰呢個事件咁樣嘅。咁你當呢個係第一季啦，呢十集佢就係講咗第一季。 你話佢抄香港漫畫噶嘛，係嘛？ 系阿郑健和就都佢嗰本西游都系讲还经嘅，其实都系，亦都唔系话取西经系要还翻嗰本经书嘅，其实系系啦。 咁佢又点解要还经咧？嗰、那个点解嗰个要还经？ 讲漫画嗰个要还经就系讲当年唐三藏佢哋取咗西经翻嚟交咗俾天神，点知原来天神已经堕落咗噶啦，变成一啲奸，分裂咗一个奸嘅天神嘅咁。 哦咁你咁講，其實嗰係後轉嚟啫，就係佢哋曾經去過取西經，係咯係咯係咯。咁呢度就唔係嘅，呢度佢就當成個故事就唔係冇發生過嘅，就唔係咁樣嘅咁啊，係咯，都係龍珠啦。總之講到尾係咯， 都係啲特撮片一隊戰隊去做一個任務咁啦。其實 係即係佢要揾翻齊嗰啲經書，已經係龍珠啦。 係啊，要集齊佢七，佢又係七件喎、啊。你真係佢就應該係。即系一肯定有睇到龙珠噶啦，佢哋就一定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话有。 点解会冇睇过？喂，大佬，你同我讲乜地球上有人冇睇过龙珠，我都觉得好奇啦，系咯。 系、啊，尤其是呢一啲咁。 我恐防喺亚马逊森林嗰个食人族都有睇过，系。 唉，冇错，系咯。咁就系要咁样嘅故事啊，咁就系啦。咁啊，其实都几奇怪。你话佢就话孙悟空啊、猪八戒同埋沙僧都系一啲。天神嚟，天神嚟嘅。咁但系咧，你见到佢个世界嘅表现，佢又唔系话神化得佢哋好犀利嘅啫。其实只不过好似一啲识得武功嘅人咁嘅啫。佢哋有少少法力，但系就未至于去到一个神嘅境界嘅。即系佢都系同平凡人一齐生活啊，咁样嘅可以。只不过佢哋比较长命啲咁嘅啫，其实系。即系同凡人嘅分别唔大。甚至乎嗰啲魔鬼，即系话嗰啲妖精，其实都系凡人，冇乜太大分别，只系识少少魔法咁嘅啫。其实系， 佢啲妖精好似劲啲，劲过孙悟空哋。 佢就讲孙悟空，因为佢讲个世界咧，已经神族已经破灭咗啊，即系讲到已经系俾魔界呢边已经统领咗噶啦，即系神已经、其实唔再系一啲高高在上嘅，可能系，即系可能都要踎喺一啲 好似今次讲嗰个猪八戒，其实佢系臣服咗喺一个肥嘅妖精嘅部下嚟嘅，成为系即系已经冇乜尊严、冇乜地位噶啦，臣族已经系。 嗯， 佢哋就系想讲翻开头就系佢哋就系、是。啊、女主角即系呢个扮唐三藏嗰、那个，佢个收养佢嗰个养父就系、是、一啲叛军，就系、是、希望消灭魔族嘅，就要揾佢哋就传说要消灭魔族咧，就要揾阿孙悟空出嚟，就还翻个经书就可以消灭呢个魔族。佢哋一路有呢个咁嘅传说啊，所以就揾唐三藏去做嘅呢、這个 order 其实系，点知唐三藏喺第一集已经俾一个妖精就杀死咗，所以阿、女主角先顶替咗唐三藏。去做呢个任务嘅啫，其实系系啦。咁今、 其实应该系咁讲，佢话佢顶替，你不如话佢唔打唔撞嘅啫。佢都系临尾交咗个金刚圈俾佢啊。佢话一定要揾到孙悟空。咁但系其实孙悟空就喺个后山嗰个山度嘅啫嘛，其实好近嘅。 就喺个山头嗰度。 咁其实佢因为避开佢哋嗰个坏人嚟追，佢就避咗入间和尚寺。咁、和尚寺就叫佢。即系个和尚仔就叫佢，因为佢之前乞食嗰阵，佢俾个化缘啦，你咁讲吓，俾过啲饭佢，咁佢就系一饭之恩就救佢，咁佢就话叫佢要扮成和尚啊，咁结果就即刻同佢剃晒啲头发，咁但系佢剃极都系有好，即系都系短头发嘅，即系唔知点解佢唔会剃到变咗光头妹嘅，唔知点解。 skinhead 啦，即系 skinhead 咁啦，系咯，都仲多啲啊，即系比起呢个 Stranger Things 个女主角多好多噶。咁就扮咗好似和尚仔咁样，就同佢哋混埋啲和尚一齐，咁就等佢认唔到佢。咁初初系咁嘅，咁就但系佢就着住呢一身嘅嘢，就结果上咗去搵孙悟空，咁佢就认咗自己系唐三藏，咁就开头咁样开始。咁最好笑就系咧，原来冇根本就冇金刚棒嘅， 有噶， 佢都唔知俾咗支 金刚棒噶。 唔系，但系佢好似系嗰个女无端端俾咗支嘢佢顶住先咁嘅啫。 系啊， 咁嗰支系乜鬼嘢嚟嘅咧？其实本来系一支咩筷子定咩嚟嘅咧？ 其实我都唔知系乜嚟嘅嗰支，咁啊， 因为嗰个女俾佢嘅啫嘛，系啊， 可以伸缩， 唔知喎，咁佢嗰个伸缩系阿孙悟空自己啲法术嚟嘅啫嘛，即系嗰支棍系冇特别噶， 系 唔知系啲咩嚟噶？佢问佢有冇武器啊嘛？咁佢攞一支好细嘅棍仔，就问呢支得唔得嘛？跟住佢咪将佢变咗做支大棍咁就喺身上。 咁啊，变成金刚圈咁，唔系变成金刚棒。 金刚棒 可以 吓。咁即系话佢根本身系冇金刚棒咯，即系话孙悟空呢度。 嗯，系啦，都好似系冇噶，其实真系系啊。 系啊，同埋好奇怪就话佢解放出嚟咧，就系要将个金刚圈戴落佢个头嘅，佢咁样嘅，佢呢下佢咪睇咗周星驰啊，大佬。 佢同埋呢一度咧，你应该冇睇到最后嗰度咧，就系讲嗰个金刚圈，即系笠住个头咧，其实系一个皇族嗰个圈嚟嘅，系一个神圣之物嚟嘅，其实系。 哦、 即系并唔系控制啊！吓、 我净系睇咗第一集咋，大佬，因为佢哋抌出嚟得第一二集嘅咋，我纷纷睇晒嗰集噶嘛，因为你喺 Netflix 睇噶嘛，我哋鬼有得睇啊！我哋净系睇到，我就得第一集啫，马仔啊好啲啊，睇埋第二集，我净揾唔到，系咯，嗯， 因为佢哋、 即系后尾你意思系完场嗰阵。完场嘅咧有交代，金刚圈系一个皇族嘅 中段讲啊，哦，讲中段嗰度讲嘅，就讲阿孙悟空点解会攞走嗰七本经书走咧？就因为佢有个师傅嘅，咁阿孙悟空就俾佢个魔族嗰个朋友呃佢啊，就系呃佢要偷个七本经书啊，咁佢又同埋就偷个金刚，因为金刚圈 咁嗰个系咪牛魔王嚟嘅咧？那个朋友系 嗰、那个唔系牛魔王， 又唔系。 你今集个最后大佬嚟嘅啫，但系我唔知系咪代替咗牛魔王啦，佢冇讲嘅。 哦，即系佢又冇牛魔王嘅，竟然 冇嘅，呢集系冇嘅，吓、就呃佢偷咗个几本经书，同埋嫁祸佢杀死咗佢师傅，所以孙悟空就要逃亡啊。后屘先俾啲天神压咗喺个五指山嗰度500年嘅啫，其实系。 哦，即系又唔系佛祖噶？ 唔系，佢应该有个好似观音。观音咁嘅角色嘅，喺中段就死咗噶啦，但系都有呢样嘢嘅，佢系 唔系 个女仔嘅角色噶，系啊， 观音都死得， 佢叫佢做就唔系观音，佢叫做阿观嘅，即系我睇字幕啦，叫做阿观嘅系，咁我觉得佢系想影射观音嘅啦，我谂佢系，咁 观音都死得，真系死得， 啊讲啊都死咗啊，讲啊孙悟空师傅可能就系、是。如果是对应翻西游记，可能就是原来佛祖嚟噶啦，嗰、那个就系、 是、唔系啩？ 亦都系死咗噶啦，系啦，因为佢哋讲咗 原来佛祖都死埋， 唔係我哋心目之中嗰種神啊，其實佢係。只不過是高高一級咁嘅啫，其實係比人類高一級咁咯。 即係啲 elf 嚟嘅。 你可以當係魔界嗰種咁嘅。 佢嗰啲壞人好似 elf 咁嘅咯，長頭髮咁。 長頭髮靚靚仔仔咁嘅樣。 係啊，仲幾靚仔添，係啊 ，elf 咁㗎。係 啊係啊，都係咁，即係運用緊啲小魔法咁，就唔係話就我哋嗰種傳統嗰種感覺咯。佢哋呢度都有蜘蛛精，蜘蛛精就好似忍者咁嘅啫，其實即係唔係一隻蜘蛛形態咁嘅，其實係係啦。 咁啊，女嚟㗎。 有打到蜘蛛精嘅，有三個人嘅，有男有女。 哦， 嚇！即係你要拋開咗佢嘅，我哋一路以嚟《西遊記》嘅傳統觀念，你當佢真係重新演繹過佢哋嘅身份。 我直情係咧，咁你睇嗰陣，你完全當睇 Power Ranger 就會順啲。佢哋放嗰啲魔法都係咁。扯下電，即係淨係嗰啲壞人幹部呢，跟住滋咁電啊咁嗰啲呢，都係嗰啲咁嘅嘢。 Power Ranger 就真係好接近 Power Ranger 嗰一樣嘢，即係外國版本嗰、那個，唔係日本版本嗰、那個，即係美國版嗰、那個真係 Power Ranger 嗰個 Power Ranger， 佢就真係似嗰種比較青少年向咁樣嗰啲咁嘅。 係啦，放下電，跟住嗰佢哋都係打下功夫咁，即係耍下棍咁嗰啲咁，即係鬼佬嗰只啊，仲要 需要太認真嘅啦咁樣。咁呢一輯第當佢第一輯啦，如果有第一輯嘅話，佢淨係揾到一本經書嘅啫，佢呢一輯裏面。 哦，即係未完嘅。 未完嘅、 okay. 未完嘅，佢淨係揾咗第一本經書，就孫悟空就打敗返之前出賣佢嗰個朋友，咁就完咗呢一季㗎啦、其實。 咁嗰本經書係咩樣㗎？ 應該就有卷軸咁嘅樣㗎啫，其實。咁佢有 卷 每一本經書都有佢自己嘅能力嘅。佢讲呢本第一本经书咧，就系只要解熟咗呢本经书咧，就可以有长生不老嘅能力嘅。因为佢讲妖精就得几百年命嘅，但系天神就可以永生嘅。所以佢哋就想得到呢本经书，就解读咗里面嘅内文，就可以有呢个永生呢个咁嘅状态出现。咁今次呢一个故事都系讲呢一样嘢嘅啫，其实系。即系第一个故事就系讲呢样嘢。 咁有冇人解读到呢本经书咧？但系佢哋偷咗咁多年。 有嘅嗰、那個 有嘅 解讀咗，因為佢要捉大天神嚟解讀呢啲經書啊，即係天神係幫佢哋翻譯啲經書嘅，好似奴隸咁樣嘅。但係唔知點解啊？呢、這個少女嘅唐三藏咧，亦都識天神嗰種文字嘅，佢自己都唔明白自己點解會識嘅，其實係佢嘅心世之謎都未解開嘅，其實係，即係佢會識得呢個天神嘅文字嘅，其實佢都。咁呢套喺第一輯裏面都冇講到佢點解會識得呢一樣。 咁佢都係唔知邊個轉生咁嘅咧？你當佢都係。 我話你尾嘢㗎啦。係啦，即係懶有、 okay. 都有少少謎底咁樣未解咁樣咯，佢係。 咁冇問題嘅，係咯，重新再重置喎成個西遊記故事，咁你中意點玩都得。咁你覺得得唔得？你覺得好唔好睇啊？ 太空西游记但系摆咗喺魔界嘅背景咁咯，即系你 太空西游记似特西游记啲呢个 系呢个 呢个系咯，呢个变咗啲鬼佬嗰啲冒险故事多啲咯， 似魔界即系小型版魔界咯，即 系 有集 系咯都系啦， 做一个入步 mission 咁啦， 你话 要展开个旅程， 你话好冇得，我觉得不过不失嘅其实。即係你唔係話想象之中啊，鬼佬做西遊記咁差嘅，佢未至於去到咁差嘅，但你就唔 好過之前嗰幾套戲，嗰幾套戲嗰幾套就真係唔好睇啊！ 之 後 李連杰嗰套嗰啲，我反而覺得 嗰套咩又咩唐人街買到支金剛棒喎、啊，大佬你唔可以下 啊！即係 唐人街竟然有間 唐三藏嘅，記得有一次 係大佬竟然有間嗰啲咁嘅古董鋪裏邊有金剛棒買， 唉， 買到個支都唔會係真啦、 啊。咁係囉係囉，咁呢套你當佢真係一套鬼佬嘅特殊片或者 Power Ranger 呢種咁嘅級數嘅， 都係 我覺得你睇下笑下，我覺得無妨嘅係。 唔係咁佢冇變身龍機人嘅，即係個意思佢嗰、那個點解話是 Power Ranger 佢嗰、那個喺嗰個路線啊，唔係即係其實澳洲咧，即係我唔知澳洲係紐西蘭咧，即係澳紐啦。其實佢哋係有拍特攝片嘅往績嘅。其實之前我哋講過嗰套 Power Da 即係鹹人真人 Power Da 同埋 The Greg 啊嘛。The G 啊，超人 G 啊，其實都係澳紐嘅，我唔知澳定紐啦，即係紐西蘭嘅澳洲啦，總之係佢哋嗰邊嘅作品嚟嘅。咁其實佢哋嗰邊班鬼佬就好鬼中意啲日本嘢嘅，老實講，即係以鬼佬嚟講，佢算都算頗中意啊，中意到佢哋早就已經係拍㗎啦。 即其他鬼都鍾意，但係佢哋冇 take action 去拍啊嘛，但係佢一早就 take 咗 action 啦，係咪？咁所以你話拍返特攝片路線嘢，其實佢哋一啲都唔係話新仔㗎，佢哋好熟㗎。係呀，不過今次就攞咗西遊記作為一個題材㗎嘛。係 囉，你話佢改編國嗰個西遊，我發覺反而係因為嗰邊龍珠嘅機會係大啲嘅，其實佢哋可能我哋 嗰邊日本嘅總之就係、是、 個西遊記，係 啦，冇錯冇錯冇錯，佢哋都幾蝦日嘅，其實澳洲鬼係幾蝦日嘅，真係嘅。 係啦， 佢哋有好多即係日本文化咧，即係嗱，你而家同香港啲人講啦，咩聯誼啊，佢哋唔知喎。佢唔識㗎喎，即係嗰時日劇好行嗰陣就識嘅，因為套套日劇都有聯誼㗎嘛。係 啊係啊， 即係而家都有㗎，不過佢哋冇睇㗎嘛，即係個上次Unnatural 都係啦，嗰個佢同事咪成日話今晚去聯誼，成日有一集衰咗攋嘢咪都係去聯誼咯。係啊，即係第二朝死咗嘛嗰條仔嚇。咁去聯誼呢樣嘢，香港人而家基本都唔知係咩嚟嘅。咁但係咧喺澳洲其實係佢哋直情係有搞聯誼呢樣嘢。鬼佬， 佢哋都有呢樣嘢嘅，其實 係直情有呢樣嘢，係，佢哋完全知道係咩嚟嘅，有，因為佢直情有做啊，有搞，係都唔知幾流行添啊，佢哋係啊，佢哋唔行 speed dating 嘅，反而嚇，唔係即係有都有 speed dating， 但係佢哋即係佢哋有呢啲咯，即係有入式呢啲咯，咁但係啲香港鬼知係乜，你同佢講都嘥氣，係。 咁啊 係， 咁啊 係，係啦。咁佢哋係幾嘅？因為你都知佢哋又食魚生食好勁，因為你知佢哋嗰度啲海產零食靚。咁其實澳洲你必定要食魚生，因為佢真係靚嘅嚇。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咧，佢哋對日本嗰、那個即係都幾瘋狂啊！對文化，日本文化係啊，所以佢哋會做一啲咁嘅題材，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 唔出奇，係啊。 如果大家知道佢都好出奇， 呢個都拍得非常之入式嘅，其實真係， 其實嗰個做孫悟空嗰個係好似有做電視版嗰套骸骨之城啊，嗰個電視啊嘛。 哦，佢有做電視版嗰個嘅， 好似係，好似有份做。 我唔認得呢個演員，我又嚇。但係我覺得佢都， 如果我冇搞錯啫，我可能搞錯啊，大家 check 翻係。 佢做孫悟空，我覺得亦都唔太差喎，佢嘅表現其實。即係都中規中矩嘅，其實係，即係未至於話完全適宜嘅，其實。 咁 我覺得係可以。 咁鬼佬又體格又唔係好差嘅，咁你話佢好打咁嘅，咁都 OK 嘅，咁佢又打下棍嘅，咁咪 OK 囉，咁你咁同我哋心目中嘅孫悟空又唔同嘅。咁佢都係，我覺得佢都係似一個主角咁嗰啲咁囉，一個好好好打嘅，又但又好似唔係好醒咁嘅，嗰句好似成日好打嘅啫，係囉。 成日又扮醒但又唔醒咁。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比較衝動咁嗰種，即係佢都仲係有啲熱血白痴嗰啲咁嗰種角色咁囉，係囉。 所以我覺得佢可以嘅，同埋佢啲動作其實都唔太差嘅，佢自己站 唔太差。你叫佢武棍嗰啲，雖然你梗係唔可以用啲真正嗰啲即係哇咩武術高手 嗰啲咁勁 嘅，咩李連杰咁，梗係唔好咁比啦，大佬。唔係，甚至乎比 Power Ranger 啊， 佢都 嚇唔係，即係如果電視版啊 ，Power Ranger 打到勁㗎嗰班人， 係。 佢有啲凌空踢幾腳㗎， 身手都唔錯，都 係佢呢個可能就未至於去到嗰個程度啦，因為嗰啲真係好好打㗎。係啊，即係當年演嗰班人好打㗎，即係你真係做到嗰種武術嘅咁，咁呢個佢真係叫做都 OK 啦，係咯 ，OK 啦，唔係雞手鴨腳嘅，唔係雞手鴨腳嗰只嘅，係。係， 所以睇下 OK 嘅呢套嘢，睇下啦 ，咁女主角得唔得？女個職係唐三藏啊，得唔得？ 有某幾個角度啦，某幾個角度啦，即係長頭髮嗰時唔太差嘅，其實都即係眼太大咁嘅，其實都 即係如果佢鏟咗個頭就唔得啦， 鏟咗個頭嗰時就問水少少。 咁佢呢個和尚裝係反而一路 keep 住嘅 ，keep 住㗎。 哦 ，OK， 起碼去到第十集都仲係和尚頭嚟㗎，其實係。 哦，咁反而呢個先係佢正式造型嚟嘅。 係啊，開頭長頭髮。 即係個女仔樣係第一集嘅啫 ，OK。 是啊，是第一集上，是啊，都冇第一集添，得上半集啫，都系。 是下半集都变咗和尚样啊。 下变咗和尚头噶啦，冇咗噶啦吓，系咯。 好，咁啊，沙僧啊，沙僧条女啊，咁 啊，反而 OK 啲，金发美女咁嘅样。 系，竟然系美女嚟噶。哦。 系啊，又即系又唔系话仲算美女嘅，但系。 咁佢咩怪嚟噶？点有冇话猪八戒有冇系猪咁噶？ 我冇豬八怪都唔係豬咁嘅樣嘅。 都冇豬，即係佢做咩叫佢做 monkey 嘅？唔知喎，又唔似嘅，係咯。 佢個名字叫 monkey， 急叫佢做 monkey、 哦。即係名嚟嘅啫。 其實、豬八怪第一集都有出㗎。 係佢個旅館定咩嗰度？定個山館啊？係咯。 嗰、那個 係咪嗰度？ 佢奉命去捉唐三藏嗰個扶蘇佬，嗰個就係豬八戒嚟㗎啦。 係咯，係咯，係咯，係 咯。係啦，就係嗰個，就係跟嗰個女嘅。 即佢哋係冇妖怪狀態嘅，直情係咁樣㗎啦。 唔識變身嘅，唔識變身嘅。 唔識變身嘅，哦。 都由頭到尾都係呢個樣嚟嘅。 咁嗰個沙僧咁又乜水嚟咧？控制水啊 ？OK。 控制佢有控制玩水嘅能力咯，有少少。 咁啊，豬八戒有咩能力㗎？ 豬八戒大力咁樣咯。冇乜特別， 即 係用翻嗰個耙咁嘅啫。佢哋 都有翻個耙嘅， 都有嗰佢哋嗰幾件武器齊嘅，都係嗰幾件武器嚟嘅、就冇話另外其他嗰啲嘢嘅，都係用翻常見嗰幾個武器嘅啫。其實係，係啦。 咁大家睇得嗰啲即係香港而家嗰啲玩到咁嘅多啦，咁會唔會反璞歸真？睇下呢啲咧，係咯，即係奇想啲，係啦，係啦，係咯。即係將西遊記唔好玩到又情情塔塔咁呢，唔需要係咪又唔需要咩唐詩三百首咁樣係囉。 係佢呢度就冇咁多古靈精怪嘢嘅，就真係一班人。 冇呢啲嘢啦。 做一個任務咁嘅啫，其實係。 一個傳統啲嘅。 知識嘅係啦。 即係佢係用咗西遊記嘅一啲古仔或者人物，就擺落一個好似鬼佬嗰種嘅幾騎士啊。咩嗰啲咩即系唔系都剑士魔法师咩？跟住又唔知有个公主咁要去个地方嗰啲啦，吓似嗰啲啦，咁沿途啊打怪咁似系嗰啲古仔啦，系咯，都 OK 嘅，系啦，咁有兴趣睇下。问题就唔知大家去边度睇啊？而家最近反而系我都想睇跟住啲集数。 正中系啦 ，Netflix 有得做，你又真系你都唔知。 都奇怪咯。即係點解咧？通常呢啲你一 upload 就都十集啫嘛，應該齊曬啦。 我都冇明點解會。 但係都成個禮拜啦，我哋都仲係見到得一，最多有二啫，咁樣。 係咯。 OK， 咁唔緊要啦，我相信假以時間都會 upload 上嚟嘅。佢又除非佢係一集都唔 up， 即係都一 up 開，唔知點解冇乜更新。 唔 係呢排啊，更新得慢咗嘅，的確係嘅，我哋都留意到。 同埋我睇返呢個 IMDB 佢哋講呢個 Monkey King 呢、這個呢、這個劇其實個評分一啲都唔低㗎喎。 哦係吧。 都有 我得佢哋鬼佬鍾意嘅。 平均有 6.7 分啊。 最 高分嗰集啊，最高分嗰集有 8.1 分㗎。 我邊集呢 最後嗰集。 哦咁係咪真係好睇啊 我發反而覺得唔係嘅。 哦，咁樣。 同埋中段打蜘蛛精嗰集，佢都高分嘅，都係 8.1 嘅，其實。 哦，咁樣。 係啊，有集仲去到 8.2 添，甚至。嗰集就應該係講啊，孫悟空回憶翻佢當年即係俾人呃嗰一段戲。咁嗰段啊，嗰集係反而 OK 嘅喎，真係嗰集係幾好睇嘅。 哦。 係啦。咁即係話外國鬼佬都受嘅，其實呢套嘢會係啦。 我諗都係有啲龍珠嘅加持㗎啦，啱啱先龍珠超完，超完啦，咁有到真人龍珠咁咪 OK 囉，係囉，個時間急得幾好啊，係囉 ，OK 啦，所以 補翻， 我講咯，儘管係囉，起碼知道。 咁但 係 當時佢喺年頭喺紐西蘭嗰時播嗰陣就好唔好嘅咧？ 咁啊唔知啦，咁呢個就 咁又唔清楚啦。 我都係睇翻 IMDB 佢哋俾個評分，同埋啲人嗰啲評語都唔太差嘅，講呢種 嘢。唔太差，好。好啦，咁如果一有機會，我哋都睇翻先，係啦，大家都可以 睇下之後再傾一。 我都想睇下睇後面啲集數，係咯， 後面 幾 集 係 咯， 係啦，我淨係睇咗一咋，真係陰功啊！都睇多幾集都冇喺呢度。 OK， 好啊，係啦，就係咁。 好啊，好， 好， 係咯，馬仔又覺得呢套啊 Monkey 啊點樣咧？ 我其實睇嗰陣時，我都係睇咗開頭第一集咁，後面未睇咁，我感覺上都係。个规模比较小咁样，有啲冒险咁咯。 嗯， 即系唔系好夸咁咯。如果你话电视剧嚟讲，我觉得系 唔系我哋都觉得似 Power Ranger 啊嘛，其实 系啦，有少似系普通啦，系 嗯嗯， 系啊。咁其实我想问一问系之后打都系类似好似第一集咁样打法嘅。 我唔知啊，因为都系分睇晒啫嘛，我都系睇咗第一集咋，系咯。咁佢咪话系。 揾到第一卷經書咯，即係呢一輯其實未完㗎，呢個第一輯嚟啫嘛。 嗯， 佢七個經書要揾。 嗯嗯嗯，同埋我覺得佢嗰啲法術都幾，即係點講啊？如果我係幾跨台流流地咁咯，係 啊， 即係喺個山上咁掹佢落嚟第一輯。 嗯嗯嗯嗯。 跟住咁跌來又冇事咁嗰啲咧， 嗯 嗯，我睇下得咯。但如果你話好認真睇，我覺得就麻麻地。 我唔係啊，呢套你淨當特攝片啊，直情係要啊，你唔好當正常，你當睇一特攝片，不過又唔會變身嘅咁嗰啲咯，但係打咁咯，係咯係咯，你當咁啦， 係 咯，咁 同埋我 睇 OK 嘅 金剛棒，我係覺得咁幼嘅都係中意。 哦，咁我唔知啊，咁佢都係求其俾支筷子，唔知咩佢變大嘅，佢都唔係咩金剛棒嚟。 系咯，我唔知咩嚟嘅。 嗯， 系咯，咁冇啊，我觉得都系鬼佬咁样玩一次《西游记》。 即系玩下啦，当玩嘢啦，攞个题材啦。 系咯， 又冇乜话唔得嘅，系咯，即系都冇咩包袱，咁咪 OK 咯，系咯。 嗯嗯，可以睇下咯。咁如果冇期望，唔会失望咯。我睇就 咪应该咁讲。如果我哋从特摄角度睇，系唔同嘅嘢咯。即系起码佢呢个又冇变身啦，冇机械啦，佢又唔系嗰种。 嗯， 但系佢又有啲特摄片嘅嗰个嘅元素咁咯。 系 咯，系咯，系咯。 嗯， 咁就唔系以往嘅个特摄片嗰种嘢。即系你都知佢哋都好中意特摄片啦，就澳纽方面，即佢哋都尝试去拍咁。咁啊呢套咧就有啲。唔同嘅咧，系咯，但系佢拍法就用翻特摄片嘅拍法咁样处理， 咪同埋都几多女体化啊，好似 我冇办法啦，呢度好明显就受日本动画影响得好劲， 系咯， 嗯，佢都冇全员女体，咪就系咁咯， 哦，反而唔好睇嘅全女体，我觉得其实， 咪其实有女悟空噶，有画过啦， 系， 啊真系唔系咁受，讲真， 系啊， 系咯。 其实一向其实都是战队元素啊，你都是捞男女咁好睇啲嘅，你纯男又唔好睇，纯女又唔好睇嘅。 最少有一个男咯，最少系啊，可以全女嘅唔好睇嘅。 嗯，系啦，咁系咯，睇下咯，我就觉得系差唔多都系。 嗯，好嘅。喂，咁啊再讲啦，咁啊讲下呢套咩咧？其实呢套都唔系新啦吓。即系呢个咸蛋超人有套戏嘅，咁咁我又唔知有几旧喎，系咯， 系啦，又唔知几时嘅， 冇查翻啦，系咯，咁啊都系阿哲铎啦吓，即系咸蛋超人哲铎嘅电影啦，系咯， 系， 咁冇嘅，我都系见网有一睇咁咧，去望下，就仲犀利配埋国语嘅大佬真系犀利啊，诶咁啊有时诶有啊睇下啦，系咯，我唔知有几旧啊呢度，系咯，一嚟紧有新咸蛋超人啊嘛。 系， 嗱、啊、今次玩咩两兄弟噶嘛，天地相同系嘛，一红一蓝咁啊。 系， 系， 都系系啦。咁啊，讲翻呢套系啦， 即系继续又系碌啲旧超人啦，又嘟翻佢啲能力。咁嗯，都已经都唔知嘟咗几多个噶啦。唉， 就直头碌卡啦，佢而家咧而家 真系唔中意我，即系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系咯，都睇到厌啦，真系系咯。 其实我本身都唔系咁中意Zido 呢个咸蛋超人噶啦，我自己本身已经唔中意噶啦。 会 Zido 都好过之前嘅咧，一 Zido 都话晒系啊 Barry 个仔咁有翻个特别嘅存在啊嘛，其他啲话完全唔知咩，总之佢就系捞翻第二啲，佢连个基本形态啊都系捞人嘅咋，咁先大镬啊！ 其实系咯，我 Zido 都系嘅，都系佢个基本形态唔系吉田加阿 Barry 一齐咩 ？Barry 咯。都系， 我唔中意咁。 都系，但系佢就有个身份就话佢系 Barry 个仔咯，但其他啲直情冇啊嘛，佢直冇身份噶嘛，即系佢直情就某两个超人捞埋吓，咁样。 好似 Ops 咁样，又系好奇怪。 系咯，唔止噶啦，你 X 啊啲，即系 X 就好似就唔系咁嘅。 嗱 ，X 就攞啲怪兽嚟做装甲嘅，中意啊。 你话近期呢几套啦，即系由 X 同埋Zido 呢三个咁计先啦。我就中意 X 多啲嘅，我系。 哦，你中意 X 嘅，哦。 因为始终我有个概念咧，就系、是、超人就要有队战队嘅，就要有一队突击队咁样配合嘅。 系。 咁好明显，三套里面就净系得 X 有嘅啫，其实系。即系其他呢两套都系冇咗呢样嘢。我觉得冇咗战队 即係怪獸突擊隊呢樣嘢，我硬係覺得 即係 Ops 咧，佢就話嗰個女主角嗰個傻嗰個咧，個舅父就有隊咁嘅人，但係你就見到佢哋有出嚟作戰，你就冇角色嘅。系啦，佢就值得佢一个走出嚟嘅啫，吓射出嚟啦，或者咁讲啊。 咁嘅又 冇乜咧，系啦。 我又中意 X 多啲，所以我就 咁啊。Zido 咧，佢就其实嗰个即系讲嘢唔使开口就会出到声嗰个变咗人样外星人咧，就佢都系一对咁嘅嘢嚟嘅。即意思即系同嗰个男主角嗰、那个系啦，即系嗰个咁嘅姐姐咁嗰个咧，系咯。嗰就其實佢都係嘅，但係佢就將佢玩到變咗 MIB 咁啫，即係佢就唔會又有架飛機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出發就冇嘅。 我就你講中個重點就係冇咗呢一個，即係我最中意睇其實就係呢個啦，其實。係。 即係啲。我哋最中意睇就係嗰個基地嗰度出發啊嘛。 你咪基地又褪架飛機上嚟啊，跟住又褪上去。 佢 cheap 啲咧，唔出架車，唔係唔出架機，都出架車啊，大佬。 啊、即嗱，你呢、這個就係重點，我就係鍾意睇有呢一啲嘢囉。咁、好 即你可以呢拆走咗阿香嗰啲飛機、但都要有返阿香嘅車㗎。係 囉、啊。有 個 MAT 嘅車㗎嘛。 X 去用返阿香嗰啲配樂㗎嘛。咁我 覺得係咪呀，係咪嗰隻 run 嗰啲。成班友喺度。 就係咁解，其實好多呢啲嘢令到我覺得好睇啲啫，其實係啊。 哦，其實個元素啦，但我就唔鍾意著甲嘅，所以就變咗呢樣我就即係我唔鍾意 X 就咁解，我好怕啲超人著甲嘅。 係，都係。 你話玩超武鬥傳咁卡通咁嘅另計啊 ，OK？ 係，佢弊啲啦，你講話超人你翻翻 M 十八原來翻工咁，即係卡通搞笑嘅啫嘛，係咪先？係。但如果你正式玩，我真係好怕啲超人著甲嘅，好搞啲咁嘅嘢，大佬。我頂唔順，同埋啲甲好誇張啊！嗰啲甲好誇張啊，大佬，唔係幾件嗰啲啊，成隻嘢著咗上身咁嗰啲，即係成隻哥姆拉，佢最中意著呢個哥姆拉噶嘛？ 大大個拳頭咁樣笠落 嗯，爪整個 check 咁其實嗰個係咩啊？係咪爪個咪哥姆拉嚟嘅？即係佢好似 Wolverine 咁嘅，係 好似兩隻大爪啊嘛， 我好點解咁？嗯，我唔好鍾意呢樣嘢啦，係囉。同埋個超人其實平時係個電話。 係匿埋個電話裏面。 咪佢電話都唔緊要，佢個電話玩具嚟咩？好屎 cheap 咧！佢其實有塊膠透明咁，後面著燈啫嘛。你真係顯示翻部電話裏面啦，大佬。 我咁 你 揾 個 變 具 iPhone 咁出現好啲係嘛？ 咁我哋而家所有嗰啲變身道具都係一個玩具嚟嘅，其實。 唔係我知道，你玩具係咁啫，你可以個戲入面好啲啊嘛，你都係 佢唔能夠 send 嗰個出嚟。 佢好啲就唔似到玩具，咁就冇人買。 佢直情好啦，今次呢套戲咧。真係呢最衰就係佢最尾攞住嗰支咁嘅咩鬼嘢棒啊，即係佢話同阿 Barry 嗰支嘢係成一對喎。喂嗰支嘢原來係一件玩具嚟嘅，玩具都唔緊要啊。喂佢用嗰陣呢淨係影佢撳掣都影咗不下十次啊，大佬。哎呀撳喎 真係。真係撳耐嗰啲掣啊，留到係。 唔係撳嗰個都唔夠衰啊！佢嗰個咧，嗰上邊可以打開嗰個位咧，佢真係揾隻手真係燙嘅咋，大佬！救命啊，大佬啊！ 嗰個機關啊，真係古靈精怪咧，㧬下粒的咁就會左右抹開咁樣，仲要連續抹幾次咁啊，真係肉酸。 係啊，嗰啲係俾啲好細個細路仔玩嗰啲玩具，咁你個戲入邊你直接。喺度咪算啦，即係其實你平時睇戲入面你其實你係唔會例如卡邦咁，咁佢掹把劍出嚟斬人就斬人㗎啦，佢唔會喺度玩俾你睇㗎，喺把劍其實撳呢個掣呢就會點㗎，佢唔會㗎。咁你攞把 lightsaber 出嚟佢都唔會教你點玩㗎 lightsaber 㗎，大佬黐線㗎咩，係呀佢教埋你點玩㗎、你先頂唔順㗎嘛，咁你喂你唔使呀，你攞出嚟用刑先得㗎。 唉、一啲型嘅感覺都冇，真係。 真係 系圆形噶嘛，真系玩具嚟噶嘛，你嗰支嘢系，咁你嗰下又点顶得顺先得噶？咁你喺个戏度咁样做，唔系，但系佢咧就已经删减咗佢平时嗰啲道具噶啦，佢就咧呢头变完一个方转头，镜头一转，佢已经变咗第二个方。佢換方咪連聲都冇㗎，佢唔會話 DRING 咁樣多字卡㗎啦，已經 係。即都佢都冇㗎啦，都算係咁㗎啦。咁但係哇，最尾嗰啲新嗰啲玩具又嚟返一個玩具介紹咁，哦，救命，真係救命，係。唔係，我早笑真係唔好撳掣嗰下都影啦。佢仲要嚟個特寫喎，佢仲要嚟個特寫影咗隻手指撳落去，我想講都冇需要。 即係你想象下，如果你戲院睇嗰粒掣幾咁大粒啊，真係。 唔即係你諗下啦，你有冇你從來有冇見過啲 Jedi 咧撳掣影 zoom in 佢撳掣嚟開 lightsaber 嘅？有冇你見過未？ 好似咩啊基佬衛有做過呢個動作喎、 啊？有咩？ 佢好似你開頭咪畫頭，佢一嘢戳一戳咁樣，跟住就嗰把十字劍就彈出嚟嘅。我有冇撳掣㗎？ 係。唔係佢冇 zoom in 佢個手指撳啊？ 冇咁大粒掣。 佢冇 zoom in 佢個手指喺度撳個掣咁離譜啊！佢個人有撳個掣唔？佢個人撳個掣啫，你冇人仲要嚟個特寫影個手指撳個掣，我大佬。 冇咁誇張，冇咁誇張，係咯。 啊！ 呢度又真係誇張得。 真係好離譜㗎，大佬嗰個咁嘅表達，我真係覺得我哎呀，我係賣玩具，但係。咪你去到劇場版啊，大佬唔好咁啦，係。 冇錯。 咁呢度今次我覺得係有版本好一。版本好一做導演嚟講呢又再度一次係完全睇唔到佢嗰啲武術指導嗰啲功力囉。嗰啲超人打係冇乜嘅啫好多時都係啲 CG 咁樣出下光算㗎。 光就算。 係啊佢個拳腳上幾乎冇。 佢做導演嗰啲集數呢就反而有超人格鬥 㗎。喔係。係佢啲集數就有返。但竟然今次嗰個劇場版冇喎。 喔反而劇場版冇曬喎。呢、這個又好 激到我啊！咁跟住咧，佢係翻啲人嗰度就有翻少少，咁但係請啲人咁啊！阿姑姑不嬲都係用劍㗎啦，佢不嬲都唔冇拇指喺度，佢都打到飛起㗎。咁佢唔使你拇指去咯，其實係啊，佢第啲都係咁打㗎啦。咁只不過佢加咗其他人。系啊，鐵金剛我都係咁啦。咁你其他人，例如嗰個咁嘅大口妹咁啊，都係開槍啫。咁或者嗰個咁嘅唔出聲外星人係多咗啲拳腳，咁咪幾下咁咯，係咁嘅咋。 嗰個屋子嗰個樣衰佬，即係魚花咁嘅樣，嗰個都係咁噶啦。 你覺得似魚花？ 我真係覺得好魚花。 咁好啊？咁有冇好咗咧？你講得嗰個好衰過魚花。邊有魚花咁好樣啊？ 唉，我總之覺得真係好似魚花，即係依然係咁嘅樣啦，都係係咯，冇乜特別咯。 嚇！唔係呢度咧，係連咧嗰個本來變身做 Zero 嗰個咧， 係 佢喺電視入邊， 其實佢應該係最有型。 本來佢最有型嘅，其實嗰條友自己係有型嘅，平時扮傻佬啫嘛。咁佢一突然間 Zero 上身，佢咪變翻有型嘅？ 係啊 係 啊， 佢呢度都冇乜㗎，佢變咗一下咋，咁跟住都冇乜點打過。其實嗰條友係唔知係玩體操定咩咁啊，啲身手好好㗎。 啊，有啲打關鬥啊，嗰啲翻騰。係 啊，佢呢度就做咗啲咧，其實佢呢套係嘅，佢刻意玩一啲咧成龍啊嗰啲嘢㗎，啲鞋碎功夫嗰啲嘢㗎。咁但係呢度佢淨係玩咗鞋碎啫，就冇玩功夫。 你講起成龍有樣嘢，我又覺得好好笑嘅。佢有度呢係問個善人去嗰啲咩星 人。冇錯啦嗰個外星善人。咪嗰條友佢咪喺度扮嗰啲醉拳嗰啲囉。 個樣直頭好似成龍喎嗰條友。 係咩咁我又冇咁嘅感覺啦但我肯定佢喺度玩緊即係玩緊對拳啦。嗰啲囉係囉係囉係囉嗰啲有啲嘢啦成年丟手啦唔理佢啦。咁佢咪 成 龍。咁我又唔覺佢似但我肯定佢係玩緊成龍。 是肯定 的。即我知佢玩成龍我唔覺得佢似啫 ,ok? 佢咪唔好問佢攞錢啦嘛問佢攞錢咪講兩句又攞錢攞錢攞錢咁我擺晒啲。係啦跟住講跟住打晒功夫跟住咪俾阿姑姑砌佢啦。 係。 但係咁咪算啦佢又唔係收得貴咪俾佢囉。 你俾一千嘢唔好找啊喂，唉，好烦啊，咁次次问再问我再攞多次啫，你一轮水讲晒佢，一千嘢攞去唔使找啊，咪算咯，佢都唔系好贵啫，如果以买个情报嚟讲系嘛， 系咯， 系咯，唔使打人嘅，系咯，即系嗰度又系专登玩嘢，咁但系我觉得玩得好怪嘅咯， 完全好似唔知做乜咁样嘅，其实 唔知做乜，系啊，咁啊明明成个故事咧就应该系讲呢个冲绳嘅一啲嘅神话嘅嘛，想 系嗰只石狮子啊嘛，即系冲绳 系啊，我以为佢讲冲绳啲神话好重，点知又系冇嘅，又系只不过变咗旅游特辑。就咁講班友就走鬼咗去沖繩玩， 介紹下啲景點咁啊！即係其實係， 即係馬家去旅行嚟嘅，我淨覺得有啲嗰啲。 係啊係啊，你咁樣係啊，你咁講就似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去玩下咁樣嘅啫，其實佢都 係。係啊，玩下食下嘢，觀光下咁樣。喂，咩嚟㗎呢套大佬？旅遊特輯都唔係咁樣啊！呢套電影嚟㗎，大佬啊！ 係啦。即係幾差嘅，其實我就覺得幾差嘅呢一個電影版，其實 即係今集就有啲人唔合格嘅，你以即係談緊場電影嚟講， 你連平時一集嘅 TV 版嘅質素都未到， 係啊，都差過。 無論打鬥，你特技可能會好啲，但係打鬥一定係 係特技 TV 版好啲。 即係特技拍攝，咁當然佢拍嚟拍戲，咁啲嘢拍得靚啲咯，只係。但佢實質嘅處理係衰過一套電視啊！ 佢雖然有大量嘅舊角色客串啦，即係佢連光之國都影埋㗎啦，今次係。 喂，咁但係喂，講到先衰啊！你知唔知嗰段戲係由嗰個誒？ 演出嚟嘅 嗰啲係第一次出鞋嘅，就係由嗰套戲度剪出嚟嘅，大佬。喂，佢哋喺度對話嗰段片係已經出現過無數次，佢次次都係咁樣嘅動作，次次都係咁樣，佢配啲唔同音律。哎呀，真係心寒。 咁似嘅咧，我原來又係剪翻嗰啲嘅，其實 即唔係咁似啊，直情剪翻，直情剪翻，即係呢個賭俠裏面係嘛？跟住最尾突然間賭神行出嚟啊！个咩嘛咩你书先俾我，书先俾你啊！边个话噶？咁跟住阿赌神咪突然间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哇！师傅咁嗰度咧剪出嚟噶嘛？剪出嚟， 我唔系完全。 赌神 系 剪 嗰度，唉！ 哇，嗰度靓好多，突然间 画面 靓好多，唔同。但系嗰段咪就喺嗰套戏度又剪翻出嚟咯，无限用，死未？ 乜话都剪嗰段出嚟啊！真系。 系不断呢个 recycle 啊，唔好嘥。 咁阿 Zero 嗰几个 friend 又唔使打咁样，净系企喺度立气咁样。 即系镜超人、火焰超人同埋阿珍宝 A 系 嘛？兩个兄弟啦。 珍宝兄弟系啦，同埋个咩郑宝拉吓，即系两个系。 佢哋 都系 战队，又系得个 负责企啊，负责企，真系救命。即 係 佢話佢嚟咗地球，但係因為地球俾嗰個咩虛擬惑星封住，咁話阿斯羅喺佢翻埋之前啱啱入咗嚟嘅啫，咁佢哋就喺外邊啦。佢後屘咧，後屘仲話咧，啊等我哋幫下手先，一齊發射死光，佢仲以為自己係佢哋自己打爆，嗰個先好笑。話你啦，我啲死光幾勁啊！即原來都唔係，原來係下面搞掂咗。喂，大佬做出嚟做乜？即嗰幾個人真係咁樣。哎呀，咪嗰幾個人咧，好耐冇出場㗎啦，其實。 佢係 OVA 成日都出場，跟住就冇乜㗎啦，已經係。 係啊，中間有幾套戲成，咦？點解係咯？點解 Zero 冇再揾佢哋嘅？佢唔係話咩成立咗隊咩 Zero 戰隊咩鬼話？係 咯， 係 咯， 係咯。 佢今集都有講㗎，佢哋嗰個舊 團， 你話舊團嗰度，佢話派咗佢哋去啊嘛，係要。 係啊，但係羅守護隊咁講到佢哋，但係點解平時又冇咗嘅，又得翻阿 Zero 嘅？系啊，咁点解做咗成辑嘅折堕阿折堕，又冇提过佢班 friend 嘅？ 系啊，净系得阿 Zero 入去啫，其实系。 同埋呢个系平行地球嚟嘅喎。 系，因为 佢呢个世界又唔同啊即系阿屋子嗰个地球嚟嘅喎。系啊， 佢呢度讲系 唔知啊， 其实 系啊， 系 啦。但系就因为阿 Zero 地可以穿越唔同平行世界噶嘛，佢即系佢嗰件咁嘅甲啊，系可以噶嘛。咁佢咪開啲 portal 咪過咗嚟囉，咁所以佢咪講到佢可以咁走嚟走去，咁但 係其實而家所有嘅聯繫都係靠阿 Zero 嗰套甲嚟聯繫曬所有嘅新呢幾輯行 而家就將會呢就轉落去阿 Ops 度嘅，咁所以下一套兩兄弟嗰度呢，紅與藍嗰度呢佢就會變咗係 Ops 係好重要，咁同埋有黑色嘅 Ops 即係佢好似玩咗黑色迪迦咁樣，佢又係啊，又會打翻落去。咁變咗繼續碌卡都有啲關係嘅。咁因為係楞翻，咁佢打佢啊，定係講？ 哦， 係打阿屋士，係黑暗。 變咗黑暗化。 唔知係啊係啊係黑化咗嘅，唔知點解係。唔知做咩㗎，佢又一個迷咁。 呢、 這 個應該又 係。我諗又另一個啦，係啦，唔知佢係點啦，咁啊再講啦，呢、這個我哋暫時就真係冇乜資料。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嗰兩個紅藍超人真係真係好怪嗰個頭開花咁樣喎。 佢係咪話係太郎個仔嚟㗎？佢哋 係咪太郎個仔啊？唔知喎，即係呢個又我唔知啦，係你聽到有咁講啊？ 我唔肯定。 點解唔似嘅個樣完全唔似嘅？ 去到三尖八角咁嘅個頭。 乜佢成开花个头啫？ 系啊，有跳花嘅，又系个有花。 唔系有成打开噶，可以系啊。 唉、哎，怪到 系啊，好怪噶，即系只角再打开咁噶，唉，好怪嘅。唔系，同埋我成日觉得佢两个系咪一个变噶？点样噶？佢做乜嘢噶？到底系 名噶？一个叫咩 Rosso， 一个叫做我唔識讀嗰個字咩？ 唔係，但係佢話佢哋兩個咧都有開花同唔開花嘅形態嘅喎，同埋都有紅同藍嘅形態，咁即係點咧？即係唔係紅係一個，藍係一個嚟㗎？ 咁 佢 真 係佢又唔係嘅喎，唔知佢做咩嘅喎？即係到底佢係定係佢其實個人間體係同一條友定係點咧？定係點咧？ 係咁。 即係到底係兩個超人啦、啊，定係兩條友變啊？係兩？是两个兄弟又合体变啊点啊到底是咁就唔知啦。 唉係啦要睇先知係啦。总之就个造型已经唔太讨好啦已经淨係个造型已经係。 个样啦咁就希望古仔。 啊古仔。 OK 啦希望啦係啦。咁同埋我最希望啲女角得啦呢、這个我睇特摄片必定嘅。 係啦。 有时啲女都睇得下呢就吊到我继续睇嘅。啲女唔得呢真係爭少少啊。咪啲女唔得我唔係話嗰個演員有時佢個營造佢營造營造得差啊。即係搞到嗰個女好騎呢啊搞到嗰個女唔可愛啊咁嗰啲呢即係好似你而家標嗰啲咪做曬啲反面教材俾大家睇囉。佢嗰個女記者咪之前直情做銀河第二輯啊好靚㗎。 銀河 女隊員 OK 啊嗰時我都話呢個女隊員都 OK 喎、啊。咁點解而家喺標入面做變咗唔得嘅呢是啊同一个人嚟咋嘛咪佢拍得唔好即係佢个劇拍得唔好唔关演员事嘅係囉。即係可能嗰个瞓觉女嗰、那个美探如果唔喺呢度可能我哋觉得佢好可爱㗎可能第二套戏佢呢度拍到佢唔知做乜咁咋嘛係囉。咁你呢啲咪唔好囉係啊即係你呢度到底下一套系点呢我都几睇啲女角㗎係啊你啲女角唔得我唉我好难睇落去啊大佬真係。唔係你個姿態呢雖然話即係唔係話好好睇咁但係唔係喎咁你嗰個姑姑又真係打得㗎啦雖然係好肥好矮㗎。係 同埋 咁你特有打我都 OK 㗎喎。 啊姑姑其實我又覺得佢個化妝會唔會太濃過頭呢係咪呢套戲裏面。 我呢套戲入面係非常之犀利化得。 即係你嗰時候單純咁話你喺度超人片裏面真化妝化到咁樣喎。 唔知可能佢咪老咗呢佢已經老咗呢所以要化返行啲。 幾唔好知嘅其實有。係 啦。明明喺電視嗰陣都 OK 啲嘅係咪 係好啲嘅電視係。但呢度唔係太急係啦。 係啦。咁我唔知啦咁我唔係睇佢我睇佢打嘅啫呢個就係啦我唔理佢個樣嘅。咁佢打呢樣嘢實會滿足大家嘅呢度。 係，佢又冇曬劍咁啊，都一樣。 係啦，呢度就打好多，係咯，即係呢度打好多嘅，咁你打就滿足到嘅。咁呢個我睇佢打啫，我唔可以正啊，係都冇正嘅，唔係即係要有啲表現啊，佢先啲女角。 嗯，冇錯， 係 啊。 係啲表現先得㗎，即係唔好好似擺喺度冇用嘅咁或者，咪咯。嗯，咁好睇咁啊，好睇咯，好睇啲。有時即係有啲化學作用，意思即係啲角色要係咯。咁就希望下一套有啦有啲 學術啦。下一套呢佢其實唔係一個人嚟嘅係兩個嚟嘅佢係兄弟嚟嘅。 即係個人係兩兄弟。 有兩個人間睇嘅其實係。即係兩兄弟嚟嘅。 咁、哦、但係個超人到底係咪兩個嚟嘅呢 係兩個嚟㗎都應該係兩個嚟嘅。 都係兩個嚟嘅。 佢一個兩個名㗎嘛直頭佢哋係。唔係同一個人。 唔係但係我真係見到佢會變嚟變去㗎喎。 係呀佢哋 變唔同形態嘛，因為佢哋轉來轉去嘛，兩個都 係啊。但點解佢又自己又會變紅變藍呢？咁既然佢唔係紅係一個，藍係一個，我唔知佢做咩㗎咯。即係總之佢又會個頭會開花，好混亂係啦。其實玩 Maddie 真係唔知嘅，到時睇啦。咁同埋佢又係咧統一變身器㗎，即係佢又要有少少 Ops 嗰啲嘢又加，哇！整到好大份嘢㗎，係啊，係 啊，係啊，係啊，好大嚿㗎嗰個變身器真係。 嗯，係啦、啊，即係就嚟揸住個， 真 係係揸唔住啊！但係到時呢個變身器， 唉，咁就 好多嘢拍落去咁樣拍到有咁複雜得咁複雜，嗯。 都好快就做㗎啦，七月七號做嘅佢呢套嘢就 係。係咁啊，等下啦。咁超人就而家變咗係，即係又佢就唔係叫做每年做曬成年，但佢都叫做年年都有套新嘅咁樣啦。 係咯，有上一代又可以帶翻落去下一代咁樣，佢都有個一路交棒落去咁樣，其實都 OK 嘅咁樣做法嘅係。 唔係，但係即係嗰個設計啊，玩具新意，我覺得略嫌唔及無面超人咯，最少係。 系可能真系咸蛋超人嘅限制系大啲嘅。 但其实我唔觉得，唯一嘅限制系佢哋个脑嘅啫。点会咸蛋超人系特别限制啲咧？我唔明白，点解蒙面超人就可以？点解蒙面超人就可以古灵精怪咩都可以变？但系咸蛋超人永远系碌旧卡嘅，永远都系攞啲前辈啲力量嚟变。咁佢自己冇自己嘅。咁我呢样嘢我 呢一排系咁咯，系咯。 系咯，咁因为佢每一次都想将嗰啲嘢再出一 set 新嘅嘢嘛，即系由卡就出到变咗出佢嗰啲咁嘅，上次嗰啲唔知咩嚟嘅子弹定乜鬼咁，即系佢次次都想将嗰啲嘢再碌一次啊。 嗯。 唉，咁呢个喺个玩具概念上都唔得啦，我放心，都唔好讲套剧系点啊，即系你谂个玩具啊，谂啲新嘢啊，大佬。 系。 不过玩具本身就系碌卡嘅。咁佢哋唔知佢条小碌卡个玩具就系碌卡咁做咩啫？ 每一集都示范一次点样玩噶嘛，将个玩具要。 唉， 即系点样将张卡放落去就 有。如果你系玩得好啊，你就会上次蒙面超人 XA 噶嘛，佢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變身嗰塊咁樣，嗰塊嘢好鬼 cheap 啫嘛，咁其實咪撳咪有句聲咁咯，係咁多啫嘛。 膠片懟落去啫嘛，其實。 係啊，冇錯，係啊。咁嗰個嘢就大賣啦。 係啊，嗰、那個條腰帶不知幾咁賣得，佢係， 係啊，好簡單咁，但係人哋係一個新嘅嘢，新嘅概念咯，唔需要碌卡。你蒙面超人其實係得阿迪K玩過一次，將人哋碌啫嘛。 你話玩碌卡就係可能係啲劇場版，佢哋就會變翻啲舊超人樣，係玩下嗰啲，但係 電 視裏面就冇。 即係佢有個舊超人版嘅佢嗰個電視嗰種道具就有翻，但係 佢 平時冇嘅。 電視版再玩翻呢樣嘢嘅， 佢就額外出，即係佢自己已經出咗一大 set 㗎啦，就額外再出啲前輩版係啦。咁你超人就唔係一開始低温就係前輩版， 連自己嘅形態都冇嘅，可以係。 係啦，你掟 K 啊都有自己個樣啦。 係咯，你唔係一嘢就變第二個人㗎，你冇理由。 係咯，同埋掟 K 啊，其實以蒙面超人嚟講，佢都知道呢個唔算係啲人好鍾意啦，即係就係咁不斷用人能力呢件事。 所以玩同埋特別短嘅 DK 嗰個集數亦 咁。咁你反而鹹蛋超人就係咁樣，咁即係你唔係碌啲超人就碌啲怪獸咁，唉，唔係你呢個剩餘價值真係好快碌曬㗎啦，咁樣碌曬。 係啊，你玩唔到幾多次嘅啫，你咁樣做法。 咪都玩咗好多次啦，都我唔知仲想玩多幾多次。 銀河之後係咪已經咁樣玩法啦？已經係。即系 X 開始、X 都未有咁誇張，好似係嚇 X 都係玩怪獸啫。 X 係銀河之後嘅 嚇、啊，玩怪獸啫。X 都係 即係銀河開始啦，係啦，銀河開始啦， 就不斷咁樣用舊嘢啦。 唔係，其實你應該話由嗰個怪獸卡 game 開始就係玩卡嘅。 啊，係啊，嗰兩輯怪獸。 即係嗰個冇超人嘅，得卡 game 嘅。咁呢個就係自從 Bang Bang 即係係啦，即係佢搞咁鹹蛋超人之後就變咗係咁做嘅。 系， 咁算鬼數啦，系咯，即系我觉得真系，唉，睇下啦，咁啊做又唔会唔睇嘅，不过真系唔会有期望嘅，真系， 系咯， 唉，冇期望嘅，即系咸蛋超人玩到咁啫，唉，我好可惜嘅，真系，即系其实日本其实本来一大个，即系好大嘅一个 I P 嚟嘅， 系， 咁同埋点解 Ready Player One 人哋明明系即系将咸蛋超人捧到天咁高，可以话系， 嗯。 系点解反而喺套戏入边冇咗咧？咁但系史不保， 史不保话系佢话，唔系佢唔揾噶，佢话佢话真系佢系想摆落去噶，系佢话明啊，日本唔肯噶咋。 哦， 系啊，佢话如果真系有机会拍第二集，希望有嘅，佢真系咁讲嘅吓，咁佢咁讲啊，到底到底唔通真系系陈文章嗰边唔想摆佬，点改我真系唔明。 系咯， 我真系 推向推向再推远一步可以将佢。 系啊，明明舐紧嘢噶啦，明明舐紧嘢噶啦，呢个含卵超人，喂，你梗系喺嗰度西片度，哇，可以响一响翻个朵，你即刻下一套嘅 A D P 阿温啦， 卖晒过美国都得啦， 下一套含卵超人系 A D P 阿温啊，直情 系咯，啊，又真系， 系讲佢大个咁嘅 Virtual Reality 变含卵超人啊，就应该系 系咯， 直情变翻吉田啊嗰啲系嘛，应该讲呢啲系嘛， 变湿身入个湿身个眼镜变到个眼镜咁大个都得啊，真系。 唔好理佢先啦，你咪当咗系个 game， 但系惊惊下又唔知点解变咗真实咁啦，你理得佢啫，古仔嚟嘅啫，系咯，咁佢咪咁佢咪可以变成唔同嘅含卵超人啊，成 Ready Player One 咁样得唔得啊？ 系咯，咁系咯， 佢唔系变过边个超人，佢直情变翻啲旧嘅超人，咁得唔得啊？ 系 咯，即系其实你借佢哋都唔紧要，点系融合啊？点系二两个加埋？点系咁啊？ 嗯， 乜咁好巧咩？好呕啊！大佬件事 吓， 系咯？ 点解要咁样做？ 咁佢唔碌埋啊？超人之母， 佢仲未碌到佢卡，超人王都碌过咯，都碌完噶啦。 系咯，碌埋超人之母啊嘛，变埋女人咁得唔得？ 系咯， 一边男一边女咁嘛，一边有波边冇波咁得唔得？修罗男爵咁得唔得？ 系咯，我谂迟啲都会有噶啦，应该都 知佢啊，因为而家战队都不断玩呢样嘢噶。即系啊，战队即系雷鹏对警察嗰队咧，警察嗰边成日都玩性转换噶啦。啱啱嗰阵俾个怪人将你男变咗女，女变咗男啊嘛。 哦，我冇睇啊，最新嗰度系啊。 好笑啊，系啊。哦、但系佢之前个能力，因为话佢哋个即系个超必，即系佢哋人个超必就系佢哋三个合埋啊嘛，咁咪变咗唔男女咯。咁变咗唔男女咯，即系好笑噶、啊，即系佢成日玩佢哋呢个性别呢个问题、啊。 嗯。 系啊。嗯。系咯。咁啊，试下下次含卵超人咁玩啦、啊，好唔好啊？唔系冇啊，以前都冇噶，以前就算男女合体变完出嚟啊，好似 Ace 啊，或者啲外线超人， 都系男人 样，都系男人嚟噶，佢唔会唔男女噶、 啊。 系啊，系咯，咁而家开始玩呢啲咪唔男女啊，咁嗰啲啊，好嘛，玩呢个啦。 系咯，系啊，继续玩 都玩到都玩到冇嘢玩噶啦，我都觉得系咯，系咯，超人之母加超人之父合埋噶嘛，唔知变咩啊，大佬。 唉，唔知 啦，唔知表咩吓，诶，佢中意啊，系咯，系咯，咁诶，睇嘅吓，有咪睇下咯，系咯，咁呢套戏点啊？仲使咩讲啊？唔使讲啊，我哋都冇讲过佢做咩嘅，吓， 都冇乜嘢好做啊，都， 唔系，基本上佢话，其实个有嗰个未，佢咪成日有啲好似机械咁嘅好劲嘅只怪啊，机械怪成日啲超空间度走出嚟噶嘛， 机械怪喺度嗰度系咪成日有出现噶都？因为我 佢好似最初系喺 Ops 嗰度出先嘅，系咪咧？ 哦，嗰啲机械怪 系咯，咁佢就话而家呢只系 Mark Two 嚟噶嘛，最初嗰只咁即系劲啲，咁佢、哦、就话原来系一个咩人工生命啫，你当一个 Skynet 咁嘅嘢，话要又系话要杀晒啲，你当系啦，就系又系话要消灭晒所有有机嘅生命，就是、宇宙和平，诶、都讲呢啲，咁佢咪话，但系佢话要成日要得到佢嗰、那个，我唔知得嚟做乜。佢要搶到嗰個啊！而家即係接到，即係新得到嗰支咁嘅棍啦、啊，所謂啊，咁原來係某個星球嘅科學家發明嘅，咁佢就佢間講嗰啲已經唔知幾多，又唔知幾多成萬年前噶，咁啊臨死就叫個女帶走，咁佢就嚟咗地球，咁咪喺地球住咗嚟咯，咪喺沖繩嗰度，咁咪著到啲沖繩啲古裝咁，咁跟住佢又遇到嗰只咁樣獅子咁樣嗰只咁嘅神獸咁嘅嘢嘅，咁佢又會守護住嗰、那個嗰嚿咁嘅嘢咧。但佢明明嚟嗰陣嗰嚿嘢都係紅色噶嘛，佢後屘唔知現代咧變咗個啞鈴咁嘅石球，哑铃咁，我唔知佢會咁嘅。咁佢就話咧， 就係咁樣咯。 係啦，咁佢就話咧，嗰、那個即係其實即係雷神個錘咁啦。佢話邊個係 worthy 嗰個嘢可以用到啊嘛？咁但係咁佢初以為阿哲墮得嘅，佢又唔知咩，佢又覺得阿哲墮得嘅，但係點知阿哲墮就唔得。即系佢攞起嗰嘢都冇，佢冇变翻做嗰个原本个武器，即系话佢都唔好似唔系识格者咁，同埋佢都真系好强调咧，就系、是、佢自己一个人话佢系地球而家唯一剩翻嘅超人啦，其他超人走鬼晒，咁佢一个人要肩负起保护地球嘅作战啊，咁佢又好似 覺得係一個人做曬就得㗎啦，你哋唔使做咁。咁佢又無端端又講翻呢樣嘢嘅喎。咁佢又話，即係呢度佢已經唔記得咗佢啲周圍啲同伴嘅一路支持佢。咁佢咪又係最尾話要重拾翻，原來佢唔係一個人孤身一人嘅嗰啲咁嘅衰嘢。咁佢跟住先至有翻嗰個咁嘅力量，咁咪話攞到嗰個嘢，就話可以解除咗佢話佢唔可以喺幾多鐘頭內變身啊，即係好似賭聖咁咧發完功啊，係就唔知幾耐唔可以發功嗰啲咁一樣啦。咁佢本來係唔可以變到身嘅，咁但係佢攞到嗰個嘢之後就即刻解除咗就可以。即刻變身咁，咁咪，一變咗嗰個新形態，即係其實新形態，我覺得有啲似阿三個五咧嗰個所謂 hyper form。 我呢個唔係我覺得佢呢個好醜樣喎，呢個 好醜樣，因為佢成身好多嗰啲咁嘅發光嗰啲紋啊，係啊，唔係三個五咯，仲三個五蒙面超人啦，三個五。 我知。 我梗唔係話佢樣似三個五啦，佢嗰啲光條似三個五，完全唔靚嘅。完全唔靓嘅，咁但系总之佢揸住嗰支嘢就无敌咁样，唉，咁算啦，系，咁总之拉尾咪打咁好易啊，啲医师执咁啊搞掂晒，搞掂。 即系补一补就系，其中有阿 Ops 同阿思路有帮下佢，咁即系都有打下一齐。 Ops 思路啦，咁啊样衰佬都有变身做嗰个咁嘅，嗰只咁嘅，咁啊黑魔咁嘅嘢嘅，系咯。系咯，但我覺得反而嗰只黑魔係型嘅喎，即係我覺得嗰只黑魔係咁多隻裏面最型嘅喎，個樣衰佬係梗係唔得啦，但係變咗身之後個樣係靚過佢哋嘅喎，即係佢個形象係有啲電腦黑魔咁嘅嘛，有少少係，係 啦， 即係我意思愚公慶太擺嗰個啊，係，有少少啊嘛，佢個心口又係個彎月咁少少咁嘅嘛，有少少咁嘅樣嘅嘛，係咯，咁啊揸把死人日本刀係 OK 嘅，個樣係 OK 嘅，係咯。咁唔知整咩嘅，咁佢又幫手打咗一陣咁樣，係咯，咁就咁啦，係咯，係，好啦，咁中途佢又以為阿 Zero 同阿 Ops 奶咗嘢香咗，咁原來又唔係嘅，原來佢即時突然間時空轉移啊，去咗佢哋後尾嗰個刻喎，咁做咩鬼嘢要咁啫？即突然間跳咗去嗰刻，咁所以中間冇咗佢哋，佢唔係死咗咁咪？ 喺跟住喺嗰邊嗰個時空又等翻佢啊嘛，等佢 出翻嚟咁樣， 又出翻嚟咁，再講。 係唔知為乜就即等佢中間突然間冇人幫手啊，為咗。係 咯，就為咗 係 咯。 即呢啲劇情真係超唔合理嘅啦。即如果你啊，就係想避過嗰一招，你跳去三分鐘後都夠啦。 唔使跳好耐。 唔使跳咁耐啊，大佬，等到中间冇人打咁为咩啫？系咯，唔系咁唔紧要啦，系佢都系为咗等佢哋每个人都可以打下啦，系，都冇乜理由噶啦，系啦系啦，咁地下有地下啲人打，上面有地下啲人打，即咁咯。 有啲流罗俾佢哋打下咁样。 系咁样啦，系啦，佢有啲流罗兵嘅，啲机械兵嘅，系同啲人打嘅。 嗰啲蒙面超人嗰啲兵咁样咯。 系啦，冇错啦，变咗啲战队啊！你系想蒙面超人啊？战队就似系啦。 系 咯，就咁啊，系啊，冇啊，就系咁啦。咁我仲以为吓，会唔会再出翻嗰条咁嘅林峰咁嗰条友咧吓？个电视有条友系林峰咁噶嘛，系啊，唔系侧面好似噶，好似林峰 嘅 侧面。 即系屋市嗰度嘅，定系？ 唔系呢个啊，折堕里边噶，系嗰个坏人嚟噶嘛，系都系唔系人嚟噶，都系外星人嚟噶。我以为啊，呢度唔通佢又会有翻咁，原来冇嘅，原来又喺佢哋讲嘢嗰阵突然间提起嘅啫，冇，即系冇真系有演出嘅，原来就稳定嘅，即系有影一影，原来系啲电视入边片段嚟嘅啫，系咯，即系咁，冇嘅，冇演出嘅，原来系咁，有兴趣睇下啦吓，而家超人迷啊，点都要睇嘅。咁又系网上有噶啦呢啲，系啊，我哋睇嗰个版本仲劲啊，配埋国语啊，但 系国语配音啊，又唔系配得好，其实又唔系配得好样。 我唔差，算配得几好啫。 又 OK 噶啲配音。 唔系内地啲配音而家真系唔错噶。 唔差， 人哋配得好嘅。我睇佢哋配啲西片都好全神嘅，配得。 系，错嘅，系啦。 唔系即系最少佢有扮演翻嗰个角色啲语气嗰啲嘢嘅，系有嘅，真系有嘅。 系啦。 又几专业嘅配得，的确啊。 嗯。 即系你唔鍾意国语就冇辦法啦，即系如果大家唔听到国语系憎咁冇辦法嘅，即系其实配就配得唔错咁。我反而觉得 OK， 我可以唔睇字幕，都听得明吓，最少 少少啦，起码听到啦，系啦。 当然配广东话更加好啦。 系啊，仲正，广东话应该仲正啲啦，系啊。 系咯，咁但系唔紧要啦，系咯，咁都叫做有得睇啦，因为。 而家有時咧都唔知去邊度睇㗎呢啲咁嘅神嘅。 原來我收尾 check 翻咧，佢又唔係好舊嘅，原來三月做嘅啫，日本都係。 系系哦，咁仲唔够啊？ 都算快啊，所以都算快。 OK 啊，系咯系咯，可能出碟咯，系嘛啱出碟 都系，只不过系咯。 即系出碟嚟讲算快系嘛？ 嗯，算快噶啦，其实算快噶啦，咁样就系啦、嗯。 哦，即系佢正式上戏院都系三月啫。OK。 系啊。 我以为佢三月出碟啊，系上戏院。OK。 上映时间系三月十号啊。 哦，咁好好新啊！咁如果系咁就。 哦，原来佢差唔多咧，因为佢国内即系大陆咧，差唔多同期上映嘅，所以就即刻有国语 配音。哦，原来 因为佢喺爱奇艺同埋腾讯嗰度网上平台播 咁样， 系啦，又系戏院做嘅、 哦，即系日本就戏院做，哦，内地就直情喺网上播，咦，好啊，咁以后吓、啊，以后啊贴啲吓，等我哋吓、啊、可以快快手又得， 所以咁即刻有得睇。 以前啊，我哋最少要等佢出碟先有得睇嘅，系咯。 出得好慢噶嘛，日本仲系咯，要等好耐。 半年啦、啊，最少出碟最少半年啦、 啊。系啊，咁样。 哦，即系原来新鲜嘢嚟嘅，明白。 你可以即刻睇到啦。 我哋仲以为系摊冻咗噶啦，原来都唔系，原来新鲜滚热辣啦。 都快噶。 O K。咁大家快啲睇啦。咁如果系咁，即系都系新嘢嚟嘅，其实。唔系咁套嘢叫咩啊？咁我哋由到尾都冇讲喎，套嘢个名有冇个名噶？ 叫做连接吧，愿望。跟住就系Ultraman Zeto剧场版就系咁啦。 哦，就系咁嘅啫。哦。 系啦，如果你揾你想上网揾嘅就你叫捷德奥特曼剧场版连接吧愿望就得噶啦，系啦。 哦，系。 因为佢大陆系译做奥特曼噶嘛，因为系啦。 我知冇问题，佢读出嚟咪Ultraman 啊嘛，冇问题啊。 你揾 唔系？但我覺得最奇怪就係佢將個前後調轉啊！點解佢將個名擺喺前邊？ 奧特曼唔係奧特曼捷特喎，佢又好奇怪喎。係 啊， 點解會咁？ 係啊，即係我唔介意你叫佢做 Ultraman Zeto 咁，係咁叫噶嘛？ 係啊，但係佢而 家咁你咁即係個英文啫，冇問題啊。佢係 Ultraman Zeto 啊，咁但係佢而家係叫做Zeto奧特曼啦。 佢連Zero都係咁叫㗎，叫賽羅奧特曼。 系啊，系啊，系好怪，好怪。 叫做欧布奥特曼咁样噶，全部都系奥特曼摆咗喺后面嘅，即系当超人咁样咯，奥特曼。 唔系，其实佢实质嗰个对白上面咧，佢哋会唔会再提欧长名呢个字嘅？ 冇， 佢哋直接叫佢做 Zero 啊，Ops 啊 ，Zero 噶，系啊，系。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喺套剧入边仲要不断嗌佢做即係要加翻奧特曼啊！即係其實唔需要啦，係咪啊？即係 Stephen 咁 咪得咯，係咯。 咁 Stephen 咪佢哋叫做 Stephen 嘅啫嘛，係啊係啊 ，Ace 咪叫 Ace 咯， 咪 Leo 咯， 係 Leo 咪 Leo 咯，係啊，泰隆咪泰隆咯，佢自己都唔會再叫佢做係啊，得一個會咧，就係真係得阿吉田就叫佢做，係因為佢都冇名嘅叫歐長名， 你叫 一年阿香係啊，一年阿香都叫阿 Jack 嘅。阿香都改咗个名叫阿 Jack 咯，咁系得阿含忍，即系阿吉田就冇名，仲系叫 Ultraman 名啫，系啦，系咯，一年阿超人之父，一年阿超人之父都叫改咗名叫阿 Ken 啊， 哦，佢叫阿 Ken， 哦， 系啊，阿超人老母叫做阿马里啊嘛 ，Mary 啊 ，Mary， 哦，哇， 有啊，佢哋全部有名嘅而家，唔会叫佢做超人爸爸。 咁應該唔係叫爸爸嘅，咁個個人都叫佢爸爸咩？應該淨係泰郎叫佢爸爸嘅啫。 咁唔係喎，佢以前真係個個叫佢 個個叫佢爸爸， 係啊。咪烏力多拉曼咩獅子啊嘛？ 哦， 烏力多拉曼黑霞就係媽媽嘛，係啊，獅子黑霞咯，係啊。 哦，好親。 係啊，咁叫㗎，怪㗎。 真 係 親情洋溢啊！嗰陣時 係。係啊，真真情真情。 唉。 系 哦，而家就 嗰时曾经一度啲人以为佢哋全部都系嗰啲仔女嚟噶，佢哋以为即系有人以为 系咯， 即系其实得阿太郎系佢哋 系 个仔 嚟 啫， 系咯， 其他啲全部系萧王子兄弟嚟嘅， 系、 哎、 其他队员仔 超人兄弟啊，点解超人兄弟就系萧王子？你见唔见佢周身啲纹身咧？大家见唔见到咧？佢有講過嘅喎，嗰時好似有講話佢哋嗰啲其實係啲戰士咧紋，咁咪就係紋身嚟嘅咯，唔係咩？ 係啊，紋身咯， 唔 係啊， 係即係紋身，係即係成班黑社會啊，即係宇宙古惑仔係嘛？佢哋係， 唉，都差唔多嘅啦，其實佢哋都 係嘛？ 系嘛？咁下次更正一下，系嘛？ 就 诶，你以为佢哋咩正义朋友？唔系，你搞错咗啊！ 踢到啲怪兽一碌碌， 系咯，阿超人王系阿咩任大华嚟啊嘛？阿蒋生， 蒋生系而家一定系姓蒋嘅，系啊， 系啊，冇错啊，嗱冇错啦，争啲有正义嘅，如果泰国系搞得到咧。争啲正呢件系会变身嘅， 争少少系有份啦，佢系， 争啲正呢件就变成呢个古惑仔啊，郑浩南啊， 叫做浩南， 唔系陈浩南嘅搞错，郑浩南第个， 佢真系 超人浩南， 浩南系超人浩南， 唔系浩南浩南奥特曼系， 浩南奥特曼系我哋国佬， 浩南奥特曼， 奥特曼冇错，系啦。 咁樣嘅，咁就爭啲啦，點知係好可惜炒禍咗，係有原谷又告佢咁樣，又搞拍唔成，我哋都好期待啊！ 跟住連嗰啲山雞奧特曼啊、包皮奧特曼啊，嗰啲全部冇曬啦， 係會唔會有邊個啊？神父啊，即係阿叔啊， 阿叔 奧特曼啊， 係 好睇喎呢個，係咯，嗰陣時嗰啲咩，跟住嗰啲東英嗰啲變曬做怪獸啊！ 唉，嗰啲恐龙啊嘛， 系嘛，同埋嗰啲咩啊食屎狗嗰啲啊，定系阿边个啊，系咯，走出嚟变包老坦啊，哦咁样系嘛，系咯， 变 晒好睇啊呢个，系咯， 其实都系差唔多啊， 系差唔多，我觉得大陆咁中意古惑仔，不如大陆开翻套啊，系咯， 唔使拍而家嗰个成个场口场面嗰个咁衰啊，就拍呢啲咪几好咯。 咪上次嗰个咩攞大个版权喎，做咩嘢嘅都做咩？做咩事？系咯，你直情拍呢个啦，系咯，搵翻郑伊健做， 系咯，郑伊健咁中意。 系你拍呢个郑伊健肯做啊，刘德华都肯做，话俾你听，佢哋个个都自称自己系 行紧 超人迷嚟噶，系啊，诶，刘德华肯定唔会识咯，我同佢讲。 唉， 你话系下一套开呢个咩？开咸蛋超人系啊，搵你做变身，我出咗，唔收钱都做。唉， 几廿亿， 刘德华好免费。 系啊， 唉，咩所谓啫？我恨做咸蛋真系好耐。 系咯， 系 好睇。 即系你开到 Star Wars 搵古天乐，佢会唔会唔做啊？好简单啫。系唔收钱都嚟啦。 要去做啦，系咯。 贴钱都嚟啊！唔好话唔收钱啊，贴钱都嚟做。系，睇下一次边个香港边个想做，睇你捐几多咁，好似啲入名校咁咧，睇捐几多嘅。 系，系啦，就有份出。 古天乐我捐翻5000万噶嘛，呢套戏我捐5000万，我要投翻个角色啊，下次我要做翻个 Jedi 咁。系啦，冇错啦，系啦，冇错啦，超过某个价钱可以自己自定角色咁样啊。 某个价钱有对白嘅可以，啊正啊。 冇错啦。系啦，咁全世界等你班明星边个想做咪自己变咗科水咯 ，OK 啊， 系啦， 好欢迎噶，系咯，我觉得点解佢唔敢做咧吓？ 系咯， 系啊，唔不值啊，唔知啊，即系佢净嗰度都代咗啦，唔系不值高啲代咗，唔系翻个不值，而摆到收益嗰度计咗啊，未套戏都未推出，已经有钱代啊，嗱，就系班演员，你唔可以叫票房班演员自己拱钱落嚟啫啊， 唉。 成班演员唔系收钱拍戏，系俾钱拍戏嘅，啊咁样，咪都得噶，你咁大个 IP， 大佬，系嘛？你鬼佬嗰班梗唔得啦，但系你亚洲嗰班一定得，你信唔信啦？ 系啊，一定得啊，真系。 系啊，你试下下次复仇者又开啲朵啊，又边个角色啊？喂，有冇边个啊？周演员想做啊？咁吓， 系咯， 系啊， 超人角色俾佢啫，呢啲系咯， 系啊，加个作个都仲得啊，大佬。 唔係求其你agent 招嗰啲咁多 agent， 咪俾個 agent 你做咯，俾件黑西裝佢咪算咯。 咁唔得，咁 cheap 又唔得，仲要。 哦，呢個你可能俾錢俾得少啊嘛，俾多啲就。 哦， 你 俾得多就可以係嘛？俾得多就可以企喺羅伯唐尼隔離啊嘛，即係陳奕迅咁啊。 哦，要俾好多啦，嗰個就。 個如果喺套戲入邊要咁企法，就要俾好多啦。 要俾好多啦，咁就。 係嘛？係咯。 好 啫。唔再多重現冚爆袋咁樣，係啦，冚爆袋呢一幕係嘛？ 冇 错，系嘛？即系直接俾阿 Star Lord 打爆系嘛？系咪 Star Lord 话啊嘛？话佢笑啊，话嘟嘟噶，佢除咗上系笑，话嘟嘟话系咩蛋下爬啊，打爆佢啊嘛？ 系啊， 系咯，呢啲咪下次试下陈奕迅捞啊？喂，呢个喂，投翻啲钱落去，系咯，佢你做， 系， 咁你咪企一格，你企中间都仲得，系咯，成个复仇者衬住你啊！成个人啊，系咯，俾十兵半月都冇问题，如果你俾钱够就得。同埋马云谂嘅啊，喂， 係咯， 係咯，係咯，係咯，佢應該要咁喎，其實呢啲 係。佢好啊，佢成唔使化妝啊嘛，佢演外星人。 都係，都係，係咯。 係咯。 都啱。 乜？我直情俾佢做非禮啊，大佬應該出現做。 嗯。 cos over 過嚟啊，大佬嚇。乜佢扮色係咪唔使化妝先？老實講。 都系 查翻紫色咋嘛， 吓 除咗查紫色之外，冇啊，可以唔系查噶，可以佢要 turn turn 嘅咧 ，turn 翻紫色 呢啲 系搞掂系嘛？嗯，佢绝招就系一浸只脚落啲水，整水就唔饮得噶啦嘛。 唉， 所以佢用乜嘢毁灭地球啫？佢落地球一洗脚咁啊，成个地球啲水唔饮得啦，系嘛？ 嗯， 系嘛？咁啊死晒咯，成我哋有啲人系咯，佢劲过佢，唔系死一半啊，死晒啊， 系。系。 friend 佬行开啦，我话我一隻手指尾就毁灭宇宙啦，系嘛？阿马云话系嘛？ 都唔使揸手指啊，唉。 唔系即系做咩搵咩无限手套都唔使嘅嘢，我大佬。 唉。 仲要抢咩鬼啲烂鬼石啫？咩用啫？嗰啲嘢系嘛？系咯。 系。 系 咯。 嗯，就系咁，系啦。 系。 好啊，咁啊好。大家睇下睇下呢套先 ,ok? 系啦 新嘅 呢套 系啦 跟住七月就睇新嘢啦系。 系啦睇新嘅嗰、那个系咪叫 Ruby 呢佢哋有啲人咁译㗎喎。 佢如果你揀啫就 RB, 系啦因为一个。 系啦但日文拼出嚟的确系好似读 Ruby 㗎喎。我唔知点解系咁㗎喎。 佢两个名嘅一个叫 Rosal, 一个叫 Blue 嘅佢系即两个超人。 系呀但佢套劇叫 Ruby 㗎。 系啊，好奇怪 噶，系好奇怪啊，唔知点解噶，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就 系、是、 咁。 系 R B 咯，其实佢实质写 R B 咁啊， 七月七 号 有得睇啦，系啦。 好嘅，好，大家等一等。